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嗱，咁第二节翻嚟咧就正经啲啊，因为点解咧？咁啊要讲翻啲国情，因为点解咧？咁承蒙大家错爱，原来我讲国情都几多人听嘅。咁咧就当然系因为我系个身份系叫做即系中外比较研究会嘅咩咧？发言人定系乜春？是中外比较研究会的发言人。Anyway， 咁又冇得 cut 添呢句，真系唔知点搞。咁咧，点样先入得呢个会呢？你又冇头发，你先入得呢个会啊！所以阿周生咧，唔使 send 嘢嚟问我，唔使其他人 send 嘢问我，点样入呢个会？即系你有头发，你系 form 都攞唔到；你戴假发嘅话咧，可以收到申请表一份，但系批唔批咧系唔知啊。总之你有头发，你就 form 都攞唔到，唔使讲其他嘢。咁啊，讲乜嘢呢？咁咧，上一个礼拜讲完习近平失势嘅铁证，咁基本上系好多人又即系同我 PM 倾啦，诸如此类啦。咁嗰个现实系大家越嚟越系摆喺摄影机面前，或者系摆喺新闻，大家睇到嗰个情况，即系有几急咧？而家系大家有眼睇到，问题就系乘住呢个话题。咁我再上夫子嘅节目，即係再讲多啲证据出嚟啦。咁我唔係转态，即係基本上我係讲佢失势係有铁证嘅，係事实嚟嘅。问题就係话，当然后面有人演绎到基本上四大元老要上书去参佢落嚟，基本上会有政变咁，即係嗰啲嘢呢，呢一刻呢就暂时未有证据睇到。不过我係想即系再讲多少少，点解佢而家呢个时候会受到咁大压力呢？基本上大家可以回翻带，喺2013年习近平上场之后咧，你会系非常之记得香港咧有一个人系非常同即系非常之回应习近平推出嘅一带一路嘅，嗰个系梁振英。咁嗰时都问。大家咩叫一带一路呢？系咪就系将个宇宙带一边路一边出嚟嗰个就叫一带一路呢？咁系大家系用咗好多时间先去搞清楚一带一路嘅故仔系点。容许我喺呢度用少少时间做一啲阐释。基本上一带一路就系效法当年郑和下西洋同埋丝绸之路嘅原理，将自己中国嘅版图扩大，即系用交通同埋基建网络去扩大。扩大咗之后，希望藉住提高即系中国与其他国家嗰个运输能力咧，希望增加个通商频繁率，希望赚一啲外汇，赚钱系应该如咁嚟嘅。第二个大目的咧，就系希望将中国嘅产即系过剩嘅产能，将佢输出去外国，即系例如喺边度基本上出资。起一个大型嘅基建项目，然之后咧就自己去投翻个项目嚟做。咁如果外国冇钱咁啊点咧？基本上就系由中国借埋钱俾佢融资啦。咁借几多啊？咁可能系成个项目嘅七八成钱啦。借完钱融资完之后，就中国中标嘅财团就俾人去起啦。咁当然就系当地都会请人。咁问题就系话，佢可能好大部分嘅工人都喺中国输出去嘅。咁啊令到赚到外汇之余，将中国嘅钢啊、铝啊一啲原材料嘅产能，都将佢真系供给侧去咗佢，即系令到咧更加多人买咗佢嘅原材料，消耗咗佢过剩嘅产能，然之后咧将呢个经济关系咧互惠互利咁样样。咁问题就系话，当啲心水清嘅人去计一计，由2013年去到2018年嘅今日，呢啲所谓叫做 一帶一路下的龐大基建項目總共使了多少錢呢？大約的數呢，基本上呢是使了5000多億。而這一筆錢到底是怎樣來的呢？這一筆錢是中標額。中標額的意思呢，就是說你逼了這個項目來做，基本上筆錢不是一次過給你的嘛。那你的筆錢就是，譬如這個項目是5年的，是10年的，那就叫做分期啊，又或者是有一些融資的安排啊，分期給的。那問題就是說，原來這筆爛數來的，以致到呢收不到這筆爛數，加埋這一排特朗普的貿易戰，令到呢中國的經濟實力是有機會在短期之內崩潰。因此在這個龐大的經濟壓力底下，習近平，即大家都知道啦，習近平是好憎人笑他土包子的，好憎人笑他沒有讀過書啊，沒有能力的。因為他是一個不是有專長的人，而且他又在上位的期間不斷地將自己的親信啦去擺入不同的經濟政策部門、軍方不同的部門，去令到整體來講這個中央政府是更加不學無術。於是呢就只有靠王沪寧一些口號式的假大空去籠絡中國人民。去到而家慢慢見到個端倪，就係話第一，你啲口號式嘅 ideology 掰唔到中國人民，因為咧第一呢啲嘢已經引起美國嘅廣泛關注，基本上佢而家個貿易戰咧就因為你2025而嚟嘅。第二樣嘢就係當你呢啲口號式嘅語意學籠絡唔到人民嘅時候，人民就會問究竟中國經濟是不是停步不前呢？是不是可以有再上升的空間呢？咁於是而家就越來越多人去問緊，究竟習近平上場以嚟一路推緊嘅一帶一路成效如何啊？咁就造就到頭先我講過嘅，即係當你內憂外患，唔單止真係可能嗰四大元老真係上書去兜心口捅个習近平一刀啦。咁问题就係话，如果佢一啲实际嘅经济问题解决唔到呢个困局嘅话，一带一路系一个全盘失败嘅话，習近平嘅帥位嗰时，唔係帥位，習近平嘅皇位嗰时就真係大件事啦。咁但係你问我呢一刻咪嗰刻呢，咁夫子话唔系，我都话唔系啊，系咪？我呢啲人好尊师重道嘅，呢个我认同，系咪？不过有啲嘢咧系值得讨论一下嘅。习近平喺19至24号咧，就系自连任中央军委以嚟第一次出外访。而今呢次出外访咧，第一个访问嘅地方咧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咁点解要去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咧？系因为之前比较少去呢个地方咧，系因为呢个地方嘅石油咧，出口主要系去咗美国嘅。咁一路以嚟呢个唔系一个主要嘅策略战略性目标，咁於是呢佢个priority 排得比较低，咁所以呢系留到而家2018年先至去。咁但系问题呢，过去三年双方嘅经济贸易额呢跌緊，由2015年嘅548亿呢跌到2016年嘅400亿， 2017年呢微升只系409亿啫。咁基本上今次習近平就去兜生意，咁当然兜生意嘅口号就係话继续发展一带一路啦。咁你有一样嘢睇到喎，以前一带一路所罗览嘅国家呢都数係一啲比较穷嘅国家。例如系咩呢？老挝啦、马来西亚啦、柬埔寨啦、越南啦、印尼啦、泰国啦。呢啲系一啲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一个国家冇钱呢就好多嘢都易倾啲嘅。因为我哋中国有嘅最多就系钱。咁所以如果我要发展啲基建项目，你係冇钱嘅话呢，中国可以带埋啲银子嚟，不如我借俾你，你係将啲钱呢俾返我。咁於是呢 我就可以帮你起晒啲基建啦，通商啊，通关啊，你又益到你自己人民，系咪大家啊一家便宜两家着先？基本上，如果呢几年系啲嘢做得顺风顺水咧，应该继续呢一个策略去兜揽一啲二线发展中嘅国家，去令到问。我哋大国勃起嘅中国，即系更加多嘅钱，起更加多嘅基建。问题就系话，点解而家呢一刻要转策略呢？呢、这个就系一个大问号啦。如果喺呢一刻，佢要调整一带一路嘅策略，而去转头巴结一啲比较有策有钱嘅国家，咁即系另外一样铁证，一带一路系一个 complete failure， 系一个失败。喺呢个 failure 底下。佢会唔会受到更加多压力呢？大家而家有眼睇。咁点解呢一个系一个重大压力呢？咁啊咁咯，有一个地方叫做咧吉布提。吉布提咧系非洲沿岸嘅小国。呢、这个非洲沿岸嘅小国咧。就前嗰排拉到咗一个同中国合作嘅最大自然区嘅项目啊！咁由中国出资$35亿咧，就占呢个项目嘅82%，就起咗个最大嘅非洲最大嘅自然生态区。咁但系问题咧，呢样原来搵到钱嘅喎。再早啲嘅时间，5月28号，大马咧系放弃。由中交建起一条铁路同新加坡连接，嗱呢样嘢大家都知噶啦。呢、这个 project 咧系要大马政府系赔翻5亿马币俾新加坡政府嘅，即系话呢单嘢原本倾好咗，由中交建起一条高铁由大马沿海起过去新加坡，但系后屘发觉条数计唔掂，大马系孭唔到呢一个庞大嘅债务嘅，因为呢条铁路咧。个成本系要500亿，咁所以大马就当机立断去即系拉倒咗呢个项目，赔钱了事，赔都赔5亿马币，唔系唔使钱。IMF 曾经警告过，喺呢啲一带一路合作嘅国家，佢嘅外债即系中国嘅外债比率咧系非常之高嘅，喺两年之间由58%去升到85%。咁你话喂，政府争人钱系好小事啫。问题系你如果一个美国政府争人钱，美国政府系有能力还嘅。点解啊？全世界使紧美金啊嘛。OK， 咁问题系一啲咁嘅小国，老挝、柬埔寨、印尼、泰国，边个使佢啲银纸？冇人使佢啲银纸。言下之意系咩咧？其实佢哋冚唪使紧美金啦。如果在两年之间这些国家的外债对中国的外债上升得这么紧要的话，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府服务对象就只有一个，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了。所以这个政治举动是越来越多人看到，越来越多人知道。于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很大的项目突然间会拉倒，又或者突然之间胎死腹中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咁刚才我讲嗰扎国家嗰、那个外债 GDP， 即外债占 GDP 嘅比率由 58% 升到 85% 代表啲咩嘢呢？呢啲发展中嘅国家平均外债嘅比率係 GDP 嘅 26% 啫。咁即係话中国係照弃咗过去呢几年呢啲咁嘅穷嘅小国嘅发展超过一半。是不是很 Q 吓人呢？另外一个例子，2017年的11月尼泊尔取消了一个250亿美金的金达基的水电项目，又是中国中标的。匈牙利去塞尔维亚高铁又是中国中标的。缅甸有个30亿美元的石油加工厂呢，又是拉倒了。这么多的证据，如果你一带一路是不断地去签合同去攞外国的生意的话，应该中国更加沿用它这个策略去攞更加多的生意回来，证明习近平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中国梦是一个成功才对的。 点解喺呢个时候第一站要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呢？好清楚啦，呢单嘢对习近平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大危机。咁呢一个危机可以睇到去边一点先？好啦，有一样嘢呢就唔系我估嘅，唔系我吹嘅，你可以大家而家去睇下《人民日报》今日嘅头版，头两版都系高调咁报道习近平访问塞内加尔。咁但系你会好奇怪嘅，头版有四五篇报道，第二版有四五篇报道，但系佢全部嘅报道咧都系报道塞尔维亚个总统点样去热情款待习近平嘅啫，佢就冇任何嘅一个报道系具体咁讲述咗究竟习近平同塞内加尔商讨紧啲咩项目，签成咗啲咩合同，究竟个数额系几多？你话啊，佢啱啱落机，可能啲嘢未咁快倾啫。咁我问啦，咁你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嘅时候，有冇具体咁话俾中国人听，你呢次带队出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你倾嘅合同究竟系咩嘢咧？系嘛？你订单系乜嘢啊？边一方面嘅合作项目啊？你成日喺个报道讲增强两国嘅友谊，哇！大家系携手迈向呢个新嘅里程。四篇去写啲咁空泛嘅嘢，其实真系好难。我真系明白喺大陆做记者咧，系好难、好难、好难嘅一件事，因为你完全写四篇报道，成版 A 一讲紧，成版 A 一系冇个实质嘅一个 context 写出嚟嘅。例如咩实质嘅 context 咧？即系如果英国嘅总统去美国去访问，于是访问完之后咧，边间公司同边间公司系签订咗350亿嘅美元嘅合约？嗱，好简单嘅例子，即系譬如咧，啲美国佬成日去完做访问之后咧，咁啊会倾一啲合作项目噶嘛，好多时就系买飞机，因为飞机好值钱，好贵。而且有啲技術呢就可能係啲 Rocky Martin 嗰啲公司先有嘅。咁每次無論佢賣戰鬥機又好，賣民航機又好呢，佢都會公布條數出嚟㗎。咁話俾人聽，嗱，我今次嘅經濟成果係啲咩嘢？嗱，就真係中外比較啦。點解人哋外國出訪嘅時候係講到條實數出嚟，而中國嘅元首出訪嘅時候係交唔到條實數出嚟話俾人聽，究竟佢傾咗啲咩成果返嚟嘅呢？如果佢之前嘅一帶一路政策都仲有公布呢一啲数字出嚟嘅，咁我喺 internet 抄到啲资料，我希望佢係真啦。如果我俾人呃，就同大家 say 声 sorry 啦。咁问题就係话，佢之前有啲数俾你抄到喎。如果万一佢今次出访完之后，19至24号啦，今日几号啊？今日21噶啦，23啦，仆街，23号噶啦，好快。佢翻到嚟之后，如果再冇一啲公布嘅数字话俾大家听，今次出访嘅经济成果，我相信佢会受到新一波嘅压力，即系唔够钱使咧，即系好卵窄使嘅。即系做生意有样嘢叫回笼快唔快，即系例如咧，即系如果你做啲生意系，即系譬如我出一只好似老萧咁啦，我出只冰鲜鸡啦，嗰只冰鲜鸡摆喺百佳惠康咁计啦，其实你首先咧就要俾一筆上架費，你如果唔俾一筆上架費嘅話咧，呢只雞咧係唔可以喺嗰度買嘅。第一，所以點解老師要做超級市場呢？因為自己賣賣啊嘛。第二，你喺嗰度做到幾多錢生意係有數期嘅，即係可能擲你3个月，擲你半年，咁啊每一張 contract 唔同。如果你間公司係財雄勢大嘅話咧，你可以捱到3几个月嘅話咧，你都依然是叫做呢单生意可以叫有利可图啦。你要记住吓，3几个月嗰度有息㗎，即係如果你一笔大数俾人集3几个月系一件事嚟嘅做生意。咁但係问题，咁可能你又争緊其他唔知边个人嗰3几个月嘅啫，咁啲数一前一后咪永远就係最世间嗰啲俾你夹炸到，就係俾你集住3个月就係死嗰啲人囉，系咪？因为嗰啲人唔会同你计较啲息㗎嘛，希望就係话你盡快俾啲钱我吓，即係资金流转快就算数啦。但百佳惠康做咗出嚟呢啲嘢，咁我想问，如果真系之后一带一路继续系一个失败，而佢新一波嘅一带一路嘅策略，新一波嘅国家，而啲项目又倾唔成， 咁会唔会即係大陆会唔够美金使呢？即係剛才我讲到一个重点，就係话小国唔系使人民币，系使美金㗎嘛。咁即係话基本上嗰啲合作项目都要做到最后用美金嚟找数啦。咁如果中国唔够美金，呢边特朗普嘅贸易战就持续嘅话，咁中国唔够美金使，你话几大件事呢？咁所以成件事唔系淨係内忧外患，系一个政治逼供咁简单，而系话究竟中国喺过去几年量化宽松，不断咁印啲银纸出去，究竟到最后系咪有冇俾，系有冇美金 back， 即系 back up 嘅呢？如果冇嘅话，冇啊，分分钟俾人夹死要找数。所以点解呢一铺集，即系点解呢一铺特朗普可以咁凶狠？大家唔知道呢一铺特朗普究竟系玩真定玩假？即系当然最美好嘅估算就系话，去到十一月选举之前，所有嘢解决晒，撤销晒所有而家惩罚性嘅关税，中美又回复翻以前比较好嘅一个贸易环境。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真系有啲人系想呢一即系值呢一铺，真系兜心嗰抽落习近平嗰度，我唔系惊佢系咪俾人暗杀，而系话究竟中国会唔会有一个大型经济衰退？即系而嗰样嘢，你唔好话俾我听，香港系独善其身。即系我系唔明，即系点解啲人，即系当然呢一个政权冧咗，好多人都开心，好多人拍下手掌啦。咁问题系，如果呢一刻你系谂住支爆嘅话，咁你喺香港，你係咪覺得完全冇問題呢？即係其實我係比較悲觀嘅一個人嚟，即係我覺得如果呢一刻支爆咧，香港係唔會有着數，即係冇着數嘅嘢，我係好温市侩，我係唔會主張去做。咁所以係咪呢一包花生大家食嚟係會唔會食滯呢？咁我就唔知。但係即係孤物論如何點樣都好，今次習近平俾人逼供又好，有人準備政變又好，呢一單嘢唔係大家睇。话唉，呢个系一个中国共产党嘅骆驼上面最后一根稻草，即系唔系咁样睇一件事。个问题系，你觉得习近平冧咗会唔会有第二个暴君出嚟？如果你话俾我听唔系，中国呢铺冧咗，即刻会有民主选举出现，咁我当然乐见其成啦。个问题就系大家唔好用一个咁简单嘅方法去谂成件事噶嘛。习近平冧咗，会唔会有军阀割据咧？会唔会有几个人出嚟去互相攻歌，去争拥呢个中国嘅地位呢？因为而家衰人习近平就做咗啦，系咪吓改咗宪啦，收咗例啦，佢可以做到千秋万世啦。咁想做到千秋万世嗰个人可能唔系佢，仲有其他人㗎嘛。咁问题就系话大家呢一刻拗唔掂数，我咪打呢。咁当然你咁跟住就会好多人捧住一箱二箱美金落嚟香港啦，咁香港諗就更加贵囉。咁我唔知你係着数咗人，你係蚀底咗啦。问题係留意呢件事係要用一个比较宏观比较阔嘅层面去睇，究竟习近平呢几年嘅政绩囉。即係我觉得唔系纯粹当系一单食花生咁话，哎习近平俾人暗算啦，哎习近平俾人逼供啊，哎你好开心，即係唔系一件咁嘅事。即係我刚才讲嗰啲嘢呢，大家系搵到资料嘅。所以呢就我唔系鍾意炒花生，亦都唔系鍾意做标题党。咁呢就以后嘅节目呢都会保持住一节讲香港，一节讲大陆。咁希望大家鍾意我嘅对节目嘅作出嘅更改，咁有咩意见呢可以 PM 我，或者喺个节目下面留言啦，我会睇嘅，虽然我冇时间复咁多啫。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